咱们网友也说了，说他们其实大家共同的追求都是想要品质生活， 没错， 所以很想跟随咱们一起来尝试一下。包括有网友提出说，如果你们能帮我们大家代购就好了，这个我们也可以考虑开通哦。 哎，其实欢迎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，包括听众朋友，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，看到有什么好的集市啊、市场啊，都可以跟我们分享。 对，我们以后通过就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我们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2个小时有我们聊天室来跟大家互动，包括在我们的一直播活力982这个账号有互动的平台，我们还会建立专属自己每一个节目，就是每一个专注点的这样的微信群，因为微信这个东西每一个人都已经离不开了，所以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可能是更能够拉近彼此，能够伸手就触摸到你我的存在。这种群的建立像一个小社团一样，不管是线下的活动也好啊，我们的一些福利的分享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像代购啊，或者是主播同款的去疯抢啊，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发放到这个群里面。我们的群一定是第一梯队的咱们的互动的方式。 所以呢，到时候也希望大家每日关注我们的节目，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精彩。 好了，小航那边还有什么需要再来强调的事宜吗？ 好吧，我其实再强调一遍， 需要强调的内容、就是。 刚才好多想要米粉券的朋友，别忘了去留言啊！一会儿下节目好好挑选一下。 那是河粉。 哦，对对，河粉。哦，我错了。生牛肉河粉 。 真的是尴尬到爆， 好尴尬啊！ 包括小航那边有带来非常便携的一款旅行包，然后我这边还有在我们直播间展示出这个拉花，很适合节日氛围的，今天都会随节目一起送给大家。 我们在提供礼品的，我们三个人再说一下怎么能获得礼品的方式。 好，你们两位先来。 来，你先说吧，你那个那么多呢。 我那那么多，好吧，我们会在现场的这个交流互动区，以及呢微信订阅号苗小山珊瑚的山、还有呢就是微博北京电台苗山三个平台上分别抽取两位朋友，然后别忘了现在大家就发送短信过来说我要吃河粉过来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抽选各两位，一共6位朋友。然后谢谢小航。 好，我就简单啊，通过我的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关注了以后，直接在我的第一条微博下面留言，就是我要包包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 我这边大家搜索新浪微博找到袁一 Ruby， 原来的袁依靠的 Ruby， 我这怎么那么复杂？袁一 Ruby， 然后在我任意一条微博下面留言，我要礼物就好啦。 好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还要强调一下，特别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还有地点收看的方式哈。时间首先呢是时间啊，每天的晚上5点钟到7点钟，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，就在。这个公众号叫做982魔力工厂，这是一个认证的订阅号啊，要关注一下982魔力工厂，然后点击下面菜单里面的这个视频直播，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，还可以能够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沟通啊，包括一些抢福利啊，巴拉巴拉提问啊，完全没有问题。那当然也会在一直播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活力982的这个推送的内容哈。那除此之外的话呢，我们通过音频是完全没有问题，可以通过在车里边，在家里边用手机，可以打开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来收听我们的同步的音频直播。收听收看方式介绍完了，原因还有什么要跟朋友们去嘱咐的呢？ 我觉得没有嘱咐啦，就是2018年跟着我们一起进入到潮流梦工厂，然后不管是吃喝玩乐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我们都尽可能尽我们所能的帮你们去考虑到，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我吃很多会变成胖子，我们有健身的环节 的， 你也不用担心说我个子不够高皮肤不够白，我怎么样能够在穿衣服方面穿过别人呢，我们也有穿搭的方式告诉你，当然化妆方面我们也有专家和小能手来告诉你很多的技巧，总之生活处处充满坑，潮流梦工厂呢就用各种小 tips 帮你们填平各种沟壑，让你们的人生大道走得更加的坦荡。 还有 此处应该有掌声。 来吧，今天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，来自于 Adam Levine 带给我们的 Lost Stars，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精彩节目内容。 好的，稍后是活力 music 课，我们明天的下午5点不见不散，就在潮流梦工厂，拜拜。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.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't see. Take my hand, let's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. Best laid plans, sometimes it's just a one night stand.

我对玩具的一种渴求。 我现在愿望就是毕过业之后吧，就是先立业后成家。 曾赋予我美满的梦，随斜阳从正东爬向西，我要向怪兽欢送。成年人望对标，望看中，才发觉我太过空洞。激光见过往跌动，再发动没法动。童年千秋，如何留住千秋？对齐对齐，寂寞细谋。童年山丘，如平成为沙丘。斩斩，我一双眼看寂寞退休。黄金合放肆，往昔占有，今日已身落于门口，看门口。 追逐，明天不停走。爸爸买那歌是那染着尘。交了谁人？要爸爸送玩具，那一天我得七岁，抱我玩具，大笑入睡。童年千秋，如何留住千秋？想坐火箭穿梭宇宙。童年山丘，已变成为沙丘。想上老多一岁，两天后又休。任岁月走，当年中枯瘦，还是当年生命要赶在不停走。不停走， 画出人间的恒久。是那染着尘，娃娃脸怀念飞机复制品，多少最爱已退隐，度过青葱的光阴，曾是我考得高分战利品。丰足的纪念品。 您好 ，Music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，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。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9 8 2，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 98.2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是我栖息的天堂，屋里天庭之长，无畏点亮希望。我不是眼中瞎子，我不是后周月刺，我只是一个被收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被俘 看到 忘了你。 清明接地气，红酒牛栏山。